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布哈里，向立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9月7号被惊现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